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相信很多人从小就听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根据那段真实历史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铁道游击队、飞虎队等老电影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2016年12月23日，又一部反映铁道游击队的国产电影《铁道飞虎》上映了。这部影片是由丁晟执导，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主演。影片上映后，在国内取得了 6.99 亿的票房。不知道这部影片您是否看过呢？影片在拍摄和制作过程当中，您是否知道又发生了哪些趣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为您送上的是动作喜剧影片《铁道飞虎》。这部影片的拍摄初衷来自成龙，他表示自己很喜欢看以前的战争题材抗日黑白片，很想自己拍一部，于是就找到了丁晟合作。但是导演丁晟总是担心拍不好，因为影片当中有很多扒火车、撞火车的情节，他希望能够和成家班创作不一样的扒火车方式，比如用滑梯、滑板、竹竿当工具，所以没什么能够参考的影片，只能摸黑前行。为了追求真实，丁晟拒绝使用特效制作火车。在电影筹备期间，他带领团队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只在东北找到了还能在铁道上运行的蒸汽火车。恰好拍摄期在冬天，所以剧组只好在-20度的环境下拍戏。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穿过山东境内的津浦铁路成为了日军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交通线之一。在津浦铁路枣庄段周边，活跃着一支民间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主要由枣庄火车站的几名铁路工人组成，队长叫马元，是火车站的搬运工工头。他们白天在日寇占领并管理的火车站干活，晚上出来秘密活动，利用对铁路线的熟悉以及扒火车、开火车的特殊技能抢夺日军物资。虽然每次行动都没能造成大轰动，但是也给日军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游击队的成员们管自己叫做铁道飞虎队，而且他们心中一直渴望着干一件大事儿。这一天晚上，马元在秦二嫂家里休息，从院外翻进来一名八路军伤员。这位伤员叫做大国，他本来和战友们去炸韩庄大桥，可是遭到敌人阻击， 战友全部牺牲，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因为受了伤，所以跑到这里向村民求助。将大国收留在秦二嫂家后，成龙饰演的马原在第二天吃饭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工友们。 其他人都死了，都被鬼子打死了， 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死。 不会是逃兵吧？ 不像。 你把他给藏哪？ 先藏了二嫂家，现在大海的看着，晚一点抬着山洞去。 嗯。哎呦，马老板，这么晚？ 马原正说着，饭店的掌柜范川走了进来。 让他去哪耍去啦？ 小二。 哎，老板。 去帮马喂了。 好的。 喂饱啊。 好嘞。 这衣服不赖。 哎，最烦这种人，有种这么对鬼子。 哎，他真打过鬼子了，听说他是神枪手的。 嗯，哎，别说这个，八路军干嘛要炸墙啊？ 这个他也没说， 我就不明白了，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炸咱们自己的桥？ 鬼子占了桥，桥就是鬼子了，懂吗？ 凭什么呀？ 什么凭？ 这是咱的地盘啊。 哎哎哎哎，要吵出去吵啊，别在我这鬼子鬼子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就会嘴上打鬼子，瞎吵吵有什么用啊？干不了大事。 你怎么知道我没干？ 干，就是我们今天， 就你们干的那点事儿啊？ 范老板，起码我们不是像你这样的怂包。 说什么呢？啊？ 说。哎， 谢谢范老板说的也对。 哎，范将， 在秦二嫂等人的精心照料下，大国的伤势很快好转。工友们听说了他的事迹之后，纷纷跟着马原来探望他。 我好多了，可以走了吗？ 你这个伤啊，起码在这边养个十几天呢。 十几天，四天之内那个桥再不炸的话， 嗯， 怎么样啊？ 说了你们也不懂，就当我们没见过，放我走行吗？ 大家都摇头不同意让他走，大国只好自己拖着重伤的腿，努力尝试下床，但是并没有成功。 我不想打仗，我想家，我想娘啊，我想娘。 哦，行了行了行了，我最受不了这个。 我娘了，我娘是被鬼子打死了，这时候我都被牵在一边 了。好，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也拦不住你了，走吧走吧。怎么走？ 怎么走？ 走火车。 马原和大海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把大国送到了出城的火车上。 谢谢你们，走吧。 大海先走吧，走走走走。哎，要变天了，我再送你一程吧。 我说啊，你们这些打大仗的可真不容易，回到家。大哥。 啊， 我说要回家是骗你的，我是要回队伍，这桥啊 必须得炸。 哎，我说这个桥为什么必须要炸？ 为打一场大仗，跟你们说也没用，你们这种人干不了大事，对吧？ 好吧，你这腿啊伤得也不重，车停了你就下车吧。 车好像停了。 马原往车外看了看，发现是日本鬼子逼停了火车。 回头，哎， 鬼子来查车，快走！ 刚才这人走不走？现在谁也走不了。 没关系，火车有很多藏的地方，快！ 他们冲过来的， 我对付他们。 我命令你先走。好，再报一个吗？ 说。 如果这样过不了，等我找队伍，告诉他们我任务失败了，叫他们三天后来炸桥。还有，我大国不是逃兵。 你当然不是逃兵，你们队伍在哪？ 弄过来。 哎哎， 快，来不及。 马原躲在火车底，逃过了日本鬼子的检查，但是日本鬼子发现了大国， 一声枪响之后，几滴鲜血溅落到了马原的脸上。这段经历让马原感慨万千，他决定继承大国的遗志，完成炸桥的任务。不过他的工友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你们干嘛？ 你要干嘛？ 大哥，你要干嘛我们就跟你干嘛。 干。 爹， 哎，你少说话。 你不会是想要炸那个桥吧？ 好，我是要去炸桥。 你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干大事儿！ 他说干就干吧。 大哥，八路军好几十个人都做不了的事儿，就凭咱们几块料，这个，就凭我怎么行啊？ 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干吗？ 不，我们一伙儿的。 不是，咱们什么事儿都 我一直一起干的。 我们一起。 哎，别吵。是我正好要找你们，现在没法跟八路军报信儿，我们得帮他一个忙。 这个是好事。咱们 等着这个。别了，你知道炸那个桥要多少炸药吗？ 我知道哪有，就在沙沟站军火仓库里边。我给黄站长量衣服的时候听他念叨过，他说里面有好多炸药包。 干，明天就干。 干。 这炸药包怎么炸桥啊？ 那简单呢，把那个炸药往那个桥一扔，咚咣咚咣就炸了。 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轻松。为了学会使用炸药包，马原找到了范川。 哎，范老板， 干嘛？ 你打过大仗的哈？鬼子那个炸药包你是怎么炸的？摔， 是肯定炸不了的。那你就自个儿去琢磨吧啊。等等，咱呀干不过鬼子的。你说想当年我跟人大帅牛吧，不也照样败了吗？就凭你们劲啊，就别折腾了。 虽然范川这么说，但是马原并没有放弃。他和火车修理工瑞哥等人偷偷地跑到了军火仓库，成功地偷出了一个炸药包，但是却被日本鬼子发现。最后他们为了保命又把这个炸药包给用了，所以这一次行动是没有任何收获的，而且觉得炸大桥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哎，这桥啊炸不了了。 怎么炸不了了？你说咱好不容易干一次大事儿，哎，你不报仇啊？ 谁说不报仇了？不是说你炸桥就是报仇啊？ 炸桥就是 报仇。别吵了，听着。第一，鬼子知道偷了炸药，他们一定要抓人，咱得小心一点。第二，如果他们知道那个炸药是拿来炸桥的，那个桥就更难炸了。第三， 怎么就难了？难道大国他们就白白死了？白白死了？ 第三是什么？ 什么？ 第三， 忘了。 让马原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们偷炸药包的时候被人发现，所以身份也暴露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日本鬼子认了出来，并且抓下了大牢。面对宪兵队长山口的审讯，特别是看到烧红的烙铁等各式各样的刑具，瑞哥不禁有些害怕。 看起来挺疼的，怎么办？能不能不疼的过这关啊？ 我也想啊，试试看吧。 看我的你的那， 你们两个长得挺像的。 像。我倒是要期待的吗？ 像啊，我比他帅多了。 什么？你比我帅？你没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比你帅多了。你看过我年轻时候吗？ 当然没有看过你年轻的时候 啊！你怎么会没看过？ 那这几十年前的事了。 小时候，我帮你看我屁股 啊！你评评理吧，你看，就他的鼻子。 我的鼻子怎么了？ 你鼻子太大了。 我太大不好吗？你鼻子太小。 大鼻子容易进脏东西。 小鼻子哪呼吸？ 那得等。 哟，好呢。 好呢。 你们不要用温子说话。 听不懂。 哎，长官，换个中国人来， 他说话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那的听不懂的呢。 为了从他们嘴中套出消息，山口只好让中国人冯半仙来套他们的话。 中国人， 哎， 说中国话。 中国有一句老话， 好汉不吃眼前亏。 对呀，既然你们都知道。 少说话，你不想挨鬼子揍吧？ 我当然不行。 那就好办了，所以嘛， 来，快过来看。我跟你说，我们 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对。哎，哎，这个他们都招了。 やつらは白状しました。 这个炸药就是他们俩偷的。 やつらは盗んだそうです。 なぜだ？ 为什么？ 哦，炸鱼啊！炸药炸鱼，啪！ 弹药库盗んだそうです。 なぜだ？ 为什么？ 这个炸鱼虎口啊，好吃饭呢、啊。常言说得好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啊。鸡和不下雨啊，百里不通风。一数不到，一数迷，十数不到，九不知啊。话不说不知，目不着不透，砂锅不打水不漏。还有这个常言， 因为冯半仙话实在太多了，日本翻译根本听不懂，于是索性给了他一拳。 听不明白，你谁打我的吧？ 虽然没从马原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但是山口依然决定公开处决这两个人，想以此来骗出马原的同伙们。结果处决当天，工友们竟然劫了囚车，而且范川也出手相助。他果然是个神枪手，在他的帮助下，马原和瑞哥才得以逃生。随后马原带着范川来到了微山湖，这里是他们藏日军物资的地方。 你说你们把这堆烂衣服藏来藏去的有用吗？啊， 范老板，你到底行不行啊？ 行，我给你们一块干。 哎，这才对嘛，咱们就要一起 干。但我有一个条件。 还谈条件？生意人啊。 范老板，我们可没钱啊。 说吧。别把我当外人。 范川的话音刚落，虎背熊腰的大奎就把他搂在了怀里，让他根本喘不上气。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 有了范川的加入，飞虎队的实力更强了。欣喜之余，大海唱起了歌。 悄悄叹气。 哎，大哥，你好像唱低了。 我怎么唱低了？他唱高了。 哦，他唱低了。我觉得大哥唱的挺好的。 你明明就是你唱低了。 我唱低了。 要么就是你唱。 我先其实要我没错，那就是大哥唱低了。 我觉得 我是最标准的静悄悄。 大哥没错， 我先起了调。 你起调那你就起错、啊、 再起一次看看。 西边、 哎、高了吧。还 静悄悄。 大家还在兴高采烈，日本鬼子突然来到这儿。原来他们抓住了火车站副站长，逼他说出了马原的下落。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 哪个呢？哪个呢？ 还有几个子弹？我能一枪干掉一个。 范川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的帽子就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飞了。 趴下。 你们想拼吗？现在不能拼，就有个方法，走。 马原等人换上了日军的衣服，总算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 这韩庄大桥啊，是条运输要道，鬼子军用物资要送到前线，必须得经过这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八路军要炸桥的目的，就是要切断鬼子的后援。 哎，大哥小心点。 哎，范老板， 那个36计，怎么说来的？ 釜底抽薪。 哎，什么计也没用。那个八路军说最晚明天就炸。 哎，你还没说为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呢。 有人说你怂你愿意吗？ 就在众人谈话的时候，马原的女儿杏带着三赖子找到了他们。 二嫂让我带她来的。 这是早晨黄坤被抓的时候塞到我手上了。 孩子又耍什么花样？ 怎么样？ 他跟我说让我找二嫂买煎饼。 看不懂。哎，上面写的什么呀？ 明早有军列开往韩庄大桥。 什么意思啊？ 军列？咱有炸药了。 汉奸的话能信吗？ 这汉奸带着鬼子来挡抓咱们，然后又把咱们给放了。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又不是，没准儿。这种人我见多了。 这次我信他。 信不信咱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回到家之后，马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起炸大桥的计划。 说你们大伙听着，如果明儿个真把桥给炸了，我们肯定回不来。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现在有谁不想干的，还来得及。干吗？ 干啊！ 干 干 干 干！ 咱飞虎队没有怂包。 对啊，死也不能做亡国奴。 真的， 亡国奴， 尽忠报国， 你不有责。 安静安静，我们听大哥说。 嗯， 大哥，总结一下。 对啊，大哥，你得说个大道理啊。来来来来来， 少说话 啊。 正说着，秦二嫂带着煎饼找到了大家。 吃啊，吃饱了明天好去打鬼子，打完鬼子好好的给我回来，二嫂还给你们做煎饼，管够，听见没？ 哎，对了，大哥， 嗯， 你这个烟斗有什么来头吗？ 他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了，舍不得那烟味儿。 哎，我跟你说呗，当年啊，我爹正抽烟的时候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后来我媳妇儿被鬼子杀的时候正在帮我装烟叶，我已经不抽了，但是我得记着这个仇。哎，明天我们怎么干？ 来，这样啊，明早火车出了沙沟站，咱就得上车，先找到炸药，炸药包啊一定在一个闷罐车里，到了枣庄站啊，鬼子一定会查车，咱得藏好了，一出站就动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不能停，直奔大桥，火车开到桥中间就停，咱最好能把炸药包给缠到桥上，这样你炸的话桥准塌，听明白了吗？ 那你们怎么办啊？ 喂，就当上天了，大事干成了。 第二天一早，飞虎队员们按照计划登上火车，尽管离开枣庄之后就不断有日本鬼子向他们发动攻击，但他们总算是把火车开到了韩庄大桥上。日本鬼子方面显然也做足了准备，派遣了大部队守卫大桥，好在大国及时带着八路军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飞虎队成功地炸毁了大桥。据后人说，大桥炸毁之后，飞虎队员们并没有牺牲，而是加入了八路军一起保卫国家。至于大国他为什么没有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战争动作影片《铁道飞虎》。因为影片本身的动作戏属性，所以在挑演员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武术功底。众多主演当中，扮演大海的黄子韬是最先被定下的演员，因为他当时给剧组发了一段功夫表演的视频，并且成功地征服了导演。进入剧组之后，黄子韬也成为了大家的开心果，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演员们彼此都不太熟悉，所以显得有隔阂。成龙为了让黄子韬松弛，就总爱开他的玩笑，说他唱歌跑调，但他越是这么说，黄子韬就越想唱歌给大家。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主题曲，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共同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 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把钢刀插入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嘿嘿，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踏飞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把钢刀插入的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啊嘿， 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中心。